广告之后，欢迎继续回来要听到的这首是阿牛的歌，唱歌给你听。 张开，寻找一把动听的声音，哪里有欢喜，哪里就有悲伤，谁不害怕受伤，可谁又不渴望成长，永远在睁开，盼望着你幸福的脸庞，听歌的人啊，等待一份感动，唱歌的人啊，心里的话唱不尽啊，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，来去过莫里家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对这世界没有怨言啊，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，来去过莫里家，我要唱出我的快乐悲伤，在风中大声 唱歌给你听。而接下来会要跟你继续分享到的是丁薇带来的作品，叫做女孩与四重奏。 站得太久了，站得腿也麻了，哭得太久了，哭得眼睛肿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，连晴朗的天空也突然的下起雨来了，等得太久了，等得心也灰了，想得太久了，想得人也累了，我不相信这一次你真的不会来了，连一封信一句话一个字你也没留下，站在街

speed up, just shut up。你当你哪一点在不爽，是你不平衡。跟最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 ，you know，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。四圈的圈子里面转转转，打不开的心门，男子只有闷闷闷。你要学学那个琵琶里的小脚趾，我这种注定要当一辈子的滚滚。 为你，为你，我这伤都不去，让你喝，让我吸，从我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永远会想想如何来去，有我依然在这里追着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 我过得很好，没关系。 你看到你，我就想到过去，让你歌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永远会想想如何来去，有我依然在这里追着空气，我们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 我过得很好。 陈小春的歌算你狠，随后要听到许茹芸有你的天堂。许茹芸呢，于是情歌安慰了很多朋友，而她自己的声线在她所唱到的音乐作品当中，总会觉得是这么的契合，跟这首歌非常搭配。这也是今天九点钟的末尾作品，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陪伴各位一起听歌。 偶尔也会觉得受伤，自顾自的伪装坚强，不再委屈依赖你的肩膀。昨天如梦一场，现在的我还是一样，难免任性有点倔强。失去了你，最后我又回到个人的地方。曾经为爱付出受伤，想飞到有你的地方。这世界太多的盲目慌张，融化了爱的能量。我会在这里为你祈祷，世界失去了方向，冷漠的城市只剩一道光，爱存在的地方就是天堂。太多的梦。 找寂寞开始的地方，让我们装着憧憬的胸膛，因为爱沐浴着阳光，空气中花草的芬芳，窗外是绿色的海洋，让我们张开坚强的翅膀，从这里向明天起航，因为爱飞翔，伟大的开创，为自己歌唱，爱让梦想尽情绽放，因为爱你我放下，因为爱你我信仰，因为爱让心里未来充满希望，向天空宽广，向宇宙辉煌，爱让激情无限闪亮，因为爱你我力量，因为爱你我向往，因为爱会聚集全世界最温暖的光，空气中花草的芬芳，是绿色的海洋，让我们展开坚强的翅膀，从这里向明天起航，因为爱飞翔，伟大的开创，为自己歌唱，爱让 公园，几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正陶醉于京东大鼓的演奏中，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，也是在传承着这份古老的民间艺术。京东大鼓起源于京东三河、宝鼎、香河一带农村。2006年5月20日，京东大鼓经国务院批准，已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是中国文化的瑰宝。 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7月18日，星期二。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北京新闻网消息，2017年北京市19个行业的工资指导线14日正式发布，最新工资的保障线23120元人民币，同比一年提高1800元。北京市职工2016年平均工资为92477元，信息科技等就业人员工资增长较快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据北京铁路警方16日通报，为确保暑运期间辖区的治安秩序的稳定，北京铁警自7月1日起在辖区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夏季治安专项整治行动，目前已经破获各类的治安案件50起。法

广告之后，欢迎继续回来，要听到的是任贤齐带来的《生病》。 轻轻的风，像旧梦的声音，不是我不够坚强，是现实太多僵硬。逆流的雨，是天生的命运，不是我不肯低头，是眼泪让人刺痛。忘记吧，若可以，也算是一种幸运。如果一个人的心，只能少住一个命。两个人要去到哪里，牵着两手就是个天地。一生啊，有什么可珍惜，流浪人没奢侈的爱情。有今生今生做兄弟，没来世来世再想你。漂流的河，每夜每夜下着雨，想起你。 这首歌《兄弟》，任贤齐在歌坛当中呢，并不是一位唱功特别特别高超的歌手，好像他演过的一些电视剧作品，发现他的演技好像也没有特别精湛。但是这么多年在娱乐圈当中，他拥有很多粉丝，我想可能跟他个人的魅力以及他的个人气质，所谓他的亲和力，可能是很多艺人身上特别难以拥有的一种气质。接下来是辛晓琪的《走过》。 爱那六十伏，爱那手带舞，这一路走 什么苦，伤心若太多，记住相爱时候，记住相爱时候，你的手，你的手怎那么温柔，轻抚过，轻抚过我每个轮廓。不可否认，我曾如此快乐，走过就该珍重。

飞的这首歌宠我多一些，随后要听到阿木某个女人的美。说到阿木呢，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并不是特别熟悉，就像歌坛当中有很多歌手是歌红人不红，很多人对他们的音乐作品非常熟悉，基本上会唱，但是说到这首个女人的美， 等过了春夏秋冬，她却在远方失踪，吹着冷冷海风，你只能泪流海中。有些感动在他记忆中已沦为平庸，一张船票无法让他回到你的时空。我想抵挡跨越的不是路途遥远，而是某个女人的美，在她纯洁的诺言被谁的吻摧毁。我想抵挡跋涉的不是千山万水，而是某个女人的泪，为你归航的幸福在谁的枕边搁前？一些感动在他记忆中已沦为平庸，一张船票无法让他回到你的时空。我想最难跨越的不是路途遥远，而是某个女人的美，在他窗前的诺言被谁的吻摧毁。我想最难跋涉的不是千山万水，而是某个女人的泪，被你归航的幸福在谁的枕边搁浅。为他的付出是一种孤独的旅途，对他的等待成了对你的放逐。我想最难跨越的不是路途遥远，而是某个女人的美，

张慧敏还我一个不怕黑的夜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吴奇隆带来的如果原指到遇见，而这首歌是电视剧步步惊情当中的插曲，起来听听看。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，今天的情感纪念册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跟守候，各位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在这熟悉的城寻找莫名缺失了的平衡，以为足够了解自己，直到遇见你。也许你是我在记忆中丢失的曾经，只有在看到你的地方我才可以呼吸。我会用我的手机住你，记在我心底，有些距离只有时间能跨越，注定的诀别。如果这份缘直到遇见，从誓言开始越走越远，走不到的厮守也只能搁浅。如果爱到会未来老远，我还是会守在你身边，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比擦肩多一些。分缘直到遇见，从誓言开始越走越远，走不到的厮守也只能搁浅。如果爱到会未来落叶，我还是会守在你身边，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擦肩多一些，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 在屋顶上看你失了春天，缠绵在风和月之间研究昨天，阳光穿过了你的脸，在最美丽的你想念，向我识破你的谎言，我爱你在最强烈。山满天，爱情不盼也不再鲜艳，我们等不到花盛开的季节，我还不了解你说的抱歉，是对不起我蝴蝶你的从前。亮的天在我想你转眼变黑夜，我是来不及回家的麻雀，绕一圈一圈沿着你的脸，希望天黑以前飞出想念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 Yeah!